笑带来了我的烦恼，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，哦，他比你先到，他温柔又可爱，他美丽又大方，直到有一天你心中有个他，你会了解我的感觉，爱要真诚不能分享， 又是一年春来临，到处都是安然的春意， 把所有美好祝福一起团体，祝福你新年事事顺利， 祝大吉祥男女老少喜相迎，到处都充满洋洋的喜气， 欢喜地我们攀附路上伤心送上一年的记忆， 我曾经许下的愿望从此刻起全都开启，新年和新喜天天有惊喜， 一切顺心顺意永远好心情， 新年有新意万象都更新， 不是每天固定的表情， 新年和新喜处处是暖意， 快乐如影随形，爱不会结冰， 新年好运气要学会珍惜， 不管何时何地不如熟悉， 一直陪伴着你， 初一到十五大家齐欢呼， 人闹新春万事来更新， 招财又进宝幸福把你包， 最近开怀笑好运往上飘， 嗨大家好我是明顺，祝大家福如东海寿与天齐， 大家好文芳在这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财源广进春风得意， 祝大吉祥男女老少喜相迎，到处都充满洋洋的喜气， 把所有不如意装进鞭炮里，送走霉运接福气，每个人欢天有喜地， 穿新鞋呀把欢喜地，我们攀附路上伤心送上一年的记忆， 我曾经许下的愿望从此刻起全都开启，天天有惊喜， 一切顺心顺意永远好心情， 新年有新意万象都更新， 别再留恋回忆，是不是每天不变的表情， 新年和新喜处处是暖意， 快乐如影随形，爱不会结冰， 新年好运气要学会珍惜， 不管何时何地不如熟悉， 一直陪伴着你， FM 999 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 放不下一千块，无奈岁月不

错，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，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

枕边是我的泪，惊醒沉睡中的梦，忧伤沾满我的眼。